锵锵三人行，哎呀，维杰， 嗯，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是， 又听昨天告别了。 哎呦，我从今天开始要带班，带到一个天荒地老。哎， 我们的台湾美眉，最近期就好像就剩你一个了。 台湾美眉，对。 对啊，所以你看，当妈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消息不是你可以 什么代班，我身边八个节目。 不是，好消息是你来了之后很快就会怀孕了。 跟幼婷椅子跟那个小燕姐的椅子是一样的吗？ 跟人有关系，不是跟椅子。 是跟是跟人。 家辉这有灵气，他不提我还想不到。你知道广州话这个三呢、我的幸运数字就是三呢、叫桑啊、生啊，生的谐音。广东人为什么喜欢三呢？哎，我们这个节目的确老弄孩子出来，就是生。 哎，还有义军也是，对吧？ 对，义军就是的，而且还有李菁啊，还有好几个我都忘了，这十八年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位置。 就看着这个女嘉宾的肚子，哎，就坐在这，哗就起来，起来，哗下去就。 你知道我前两天领导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还特别拍拍我的肩膀说。 该怀了。 不是， 领导问， 不能怀， 上次那个怀上了。 没，领导现在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台里真的没有女主播了。他们就拍拍我说，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是很急哦，我觉得现在好是拼事业的好时机，你跟那个某某某两个就别急着来好吗？ 哦，真的、 真的。 不要，以后我觉得因为缺那个女主持缺货嘛，所以你们每月发工资还发 要发 double， 发一盒避孕药，以免他们怀孕。 哎，我觉得这个伟杰，我早就觉得他是个玩玉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上了那个讲说什么要冻卵这个节目之后，你就这样发现我吗？ 哦，是是是， 好像是哈。 你真冻了吗？ 没有啊。 哦， 不是健康要冻吗？ 我冻了， 冻了。 上完， 下回不但冻，而且还捐。 你一定要先捐才能冻。我听完以后觉得不能嘴巴讲啊，我们要实践啊， 那个冻 要身体力行。 可是因为太多了，冻了，现在冰箱塞不完。又买了一个新的大冰箱， 那都是你们家早餐是吧？ 是你上回送来给你的东西，就是用那个煮的嘛。 哎，这家辉最近旺，你知道吗？ 家辉，我今天刚刚跟他说，我好兴奋，我终于认识电影咖这件事。 电影咖是他跟舒淇演过对手戏了。 你以为他是电影咖吗？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小说啊。这个龙头凤尾啊、得了这个好像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个什么是什么奖来着？ 我们楼上那个礼品店上面都要求他签 名。凤凰卫视优秀创作奖 是吗？有这样吗？好几个。没有，台湾嘛，台湾我蛮高兴，台湾有个长篇小说金鼎奖，从来都是讲台湾题材的书才入围，那我讲香港历史题材嘛，进入最后五强已经非常光荣。当然还有、 还是被排出前三名了。 然后还有内地的人民日报、深圳报业集团的评选，什么都在前面，可是都不是第一名，最高是第二名，所以就等着凤凰攀个第一名有。 哎，不是，佳慧，咱们这种人，我们的人生哲学是千万别当第一名。 对，第一名死得快。 我跟你说。你要有最，你要有第二名的实力，但是你当了第一呢，那绝不是你的福气，你一辈子都不安。你最好是有第二名的实，第一名的实力，但是你得了第三名，哎，这一辈子活得光明正大，踏踏实实， 而且很怕，而且不怕被别人踩过， 没错，是吧？ 我心就踏实了。 哎， 那为什么大家讨厌当小三，都要当大婆？理由一下，假如按照你的逻辑，当小三比当大婆好。 不是， 对， 很难说人愿意当什么，只不过呢能出来说话的都是大婆小三的心 你不懂。他说不定也很开心，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窃喜在心中。 哎，当然了，这个家辉现在也是三期了，我觉得、 你也是三 锵锵啊，小文学啊，台湾金马奖、 哎， 我说看出我们这个节目的档次了吗？ 真的， 我们节目的我那天讲了特朗普， 那我这么不红的话，下次还可以来吗？ 不，你将来有机会，你就差个肚子里有人。就是，川普、特朗普开的，他说我看中国书，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嘉宾查建英的书， 对对对， 弄潮儿， 对对对， 你说厉害吗？我们的这个嘉宾，这个梁朝，我怎么管你 梁朝？ 我们这个马家辉 太好了， 马家辉哦，我明白金马奖为什么找他当评委，是姓马吗？ 不止。今年是金马奖53届， 53岁嘛，我自己是这样想。没有了，因为我以前写过一堆的小影评嘛，啊，小影评，然后一些评论电影的文字。那他每一年都有一两位香港的电影评论界的人。 谦虚了，谦虚了。这个咱们这个老马识途啊，这个在这个港台的这个电影界还是 非常红的， 哎，这个说话很有地位的。所以呢，这个荣任金马奖评委，对吧？那评出了双黄蛋，也是你评出来的吗？ 所以你这么捧我呢，吹捧我呢，一定是想我爆料。 当然了， 不明白啊。 可是 我们今天就等这个不是吗？ 可是非常抱歉，因为当评委都签了一个保密协议了。 可是不是已经颁完了就有吗？我看网络上都有说什么投票几票啊，什么什么有， 我 对天发誓有，他们就说谁谁谁到最后是几票对几票，最后第二轮几票对几票最后，所以你今天可以讲。 哎呀， 放心，我已经帮你调查过了。 我听说八卦，就是说这个周冬雨和那个女的就俩双黄蛋，不是 马思纯 什么那个女的尊重一点， 马思纯、 哦，对不起， 哇，也姓马了，我都喜欢她。 是，都很好。 对 对， 就是周冬雨是我们石家庄之花。 对， 改变大家对石家庄的印象吧，对不对？这我就是说啊，听说评出来这个之后，最后评委又有人要翻盘， 嗯， 就是提出就是说他不承认，但要重投， 嗯， 重投，但是最后重投跟议会里一样，重投的动议你们没有通过是吗？ 啊，对，那里面有真有假，的确是动议重投，然后没通过。 为什么要重投？ 因为这就是金马奖它有公信力的部分，因为很简单嘛，我们开会是 让你爆料，不是让你吹， 不是认真的，因为这是要纠正那个错误的传说嘛。因为从头不是因为不服这个结果，是因为开一整天，从早上8:30看到下傍晚6点，那前面讨论的时候大家脑筋还没清醒啊，这个制度很好的，还没清醒之后呢，讨论到下面呢，什么电影语言、灯光、音效、表演艺术出来了，大家头脑清醒了，也把这电影周方方面面都讨论过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再回头说要不要前面特别很重要的大奖，什么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男女主角，都要不要把他们重新来一次。啊，当然就那需要通过嘛才行嘛，没有通过哈。那因为里面为什么出了双蛋，我当然是保密协议不能说，我只能说自己一个经验，因为任谁啊，像范冰冰呼声很高啊，演得很好，不幸落选了。那我倒是有个经验非常意外，因为呢颁奖之后我们都知道嘛，任谁的那边都不高兴了嘛，对吧？然后冰冰还是保持笑容很好。一离开会场，我们可以想象一定脸黑了嘛，给我们早就哭了骂娘了。然后结果呢，结束之后我就回酒店要上房间换衣服下来庆功宴，结果一进电梯按关门，突然一只大手毛手一手进来挡住我的电梯，他的保镖、 哦、我说范冰冰 我想说有毛手有点害怕的感觉， 哎，我真的吓死我，好像一只哥斯拉一样挡着拉开门进了一个身高187的巨汉。 你有被打吗？ 我几乎我怕就怕在这里聊进来，原来旁边是范冰冰小姐进来、哦、当然 脸是黑的， 当然了，比黑还黑的。然后呢身旁边三个，一个187，一个178，都是高的站在那边。我还这个可以说一点，还不小心关上电梯之后呢，他们还讲电话，不晓得跟谁报告说，哎，很不幸没拿到，然后说没有拿到，各方的势力非常大，我不晓得什么势力，反正那时候我最怕是什么？ 被发现你是评委， 最怕他们看出我是评委。 哦， 三个187的壮汉站旁边，还有冰冰姐都比我高，穿着高跟鞋的，那我只好刚好手上有一本金马奖的长刊，我就把头递上来，然后这样。对不起，我到了，明明我去18楼的，我马上按5楼，马上电梯门打开，我说对不起，这安全逃脱。 你看这个冰冰姐就吃了少看锵锵三人行的亏了， 她 是老看锵锵三人行， 该打谁 就知道电梯里就不能让她活着出来。 我觉得你下次 打就打， 下次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安慰她说我投的是给你，但很可惜，这样她就会觉得说啊，你看还是你赏识我、哎、多好。 这些你们什么保密协定，八卦媒体都登出来。 真的啊、 我跟你说说，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停评范冰冰呢？据说呢，哎， 我别打我啊， 他就说没有演出 不是 其他的， 不是说冰冰演的不好，而是说冯小刚导演这部导演的这个镜头这个圆的这个玩意儿啊，他这个人呢、啊、就特写比较少，老都是这个中景啊较远、嗯、所以实际上呢看不大着表情，你明白吗、哦、那这个双黄蛋呢就是八卦媒体讲啊， 近拍多， 就是据说呢，就是说单凭一个周冬雨吧，好像觉得还有哪儿就不看不够圆满，不太得劲儿。就是说单凭一个马思纯，还是单凭一个周冬雨、嗯，觉得都有点不够， 少了一点。 哎，但是最后据说有一个人，有可能是许鞍华，也有可能是马家辉，是吧？嗯、突然说呢，既然这样。俩都来嘛、嗯、哎，两个人， 我听说的是许鞍华 两个人合成了一个角色就够这个奖、嗯、没错吗？ 这没错，的确是许鞍华，因为他是那个评委会的主席嘛、嗯、当然不只是主席都可以提案，可是主席比较有眼光有分量，他说的我印象中没有反对的意见，因为的确那个电影名称已经叫七月与安生嘛，然后两个人没有对手了，很难，你真的觉得不够圆满，所以他这样提出的话大家也蛮同意的。可是重点啊，很难说什么演得好不好，因为啊真的是不管电影也好演员也好，你能够提名呢真的就只有分挺好跟特好的理由、嗯、所以都到最后呢大家真的要给他一个说法。所以我第一天回香港碰到文涛，我说文涛啊，假如你口才这么好，去到那评委活动啊，基本上文涛的名单，就文涛的名单就可以是金马奖的名单，因为大家都可以提个说法嘛，哎，从这个角度看你演得怎么样，可是从那个角度看怎么样，要互相说服。 可是你们都是有独立见解的人、 啊、 你们为什么就会听文涛白话呢？ 哎，我们这不叫白话，我们有独立见解，我的见解就是接受你的看法我的见解就是接受你的见解、啊、 做锵锵太多了、啊、容易有这个心理暗示、啊、就是都得听主持人的。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可以看看上面的风光啊、嗯、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海报啊，不是海报啊，这是这次啊， 40万罚了一下， 是吗？ 为什么罚？ 就葛优瘫嘛，人家现在不可以用葛优瘫的。哦， 我连葛优是谁都不太知道，哪有知道葛优瘫？ 他不但来了葛优瘫，你往下看，他还来了个北京蹲呢。 哎呦，有没有听 那个是陈建斌是吧？ 对，皇上，皇上骑乘， 这就是 皇上要坐椅子，你要蹲地上吗？ 就评委开会就在这么一个饭台上是吗？ 不是，这是因为我们是决审评委几个嘛。那很痛苦，12天每天看4场电影，看完一场呢，马上跑进去抽烟的抽烟，聊就聊天。 我看家辉这个感觉明显像是意见被否决了的样子。 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不听我的？ 再看下边啊，哎，这是金马奖这次的海报。 对， 你知道这个小一个瘦弱的小男孩仰头望着，拿着手电筒往上，好像仰望星空。这是谁吗？13岁的张震。当年在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哎，你再看，就53届嘛，哎，双黄蛋，我们石家庄之花是吧？周冬雨和这个 马思 纯，好像这个马思纯是北京广播学院出来的， 好像家里都是有演戏的， 蒋文， 这是电影业， 蒋文丽的。 他蒋文丽姐姐是他的妈妈。 妈妈，对对对对对，哎呀，我跟文丽姐姐也挺熟啊，来，你看。这个，这是啊， 范伟，范伟， 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大姐让我出的这口气啊？嗯 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范伟先生比我还年轻呢，所以人家 是63年 的，根据网络上面的资料，63年的10月比我还年轻，好像是这样，所以我就很不爽快。 人家已经那么成就这么大啊。 哎，他也是你选出来的，你不成就更大吗？你换个角度想，哎， 他是你没投票的是吧？ 又点出一个爆料， 不是那个， 你看他这苦脸，你知道吗？就要给多半是真的。 不是，我这很懊恼，你们不懂得我的心意，你们应该说，可是你看起来比他年轻多了，这样。 我刚刚，但是你接太快了，来不及接嘛。 他，哎，我都想不到，像许冠文啊，我也是后来写文章才看到，你们猜他几岁？74岁。嗯。啊，假如网络的资料没错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有错？我还问了我妈，她是她超级粉丝嘛，哈、啊，都说没错啊，应该有70多，哇，完全你看，那个 他是之前呼声最高的，那时候台湾媒体全部都赌他会拿，所以这次翻盘的时候，台湾媒体就有一种大家猜的都猜错。 伟杰，我倒跟你打听打听，我听说这次这个金马奖出来啊。这个台湾这个绿营的人士都出来叫嚣了， 对， 说金马奖被赤化了。 他们说金马奖现在变成这个金鸡奖了，就是台湾媒体就用这个标题了。 就是说都是近两年好像有这个趋势，觉得干都跟大陆给把大部分奖项全给大陆了， 就是不太公道的说法了。 对，我也觉得不是很公道。 一来评审过程呢是完全媒体。台湾、大陆、香港，完全媒体地区的问题。二来呢，每次甚至啊，我们很在意说有分涨分啊，分猪肉。嗯， 对，这个、大家就说，哎，这个给谁？这个、给多少比例？ 只要有一个片，好像稍微哎有人讨论过程里面有考虑到，既然这个涨给了那个片不如这样的话，大家马上提醒的，哎，小心啊。我们不能沦为分长， 对、 啊，真的要看他的表演，看他镜头，看他电影语言。嗯，所以整个过程我亲身经历的是这样。 那作为台湾人，我觉得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对 对吧？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比如说在台湾的时候，你就一直想说啊，你也希望是留在台湾，什么台湾？但是看完了，我觉得好处是说，台湾毕竟媒体很多，当然第一天晚上可能就讲怎么从头到尾没几个，就是都大家觉得都没上，但是。隔一天所有的影评还有所有的人其实出来都是有说他们觉得其实是相对公平的，他们觉得说如果从以演技，因为有些电影确实台湾根本看不到或台湾根本没有上，那对台湾的观众来说是非常非常陌生，所以我觉得那个排斥心理是有一点点的、哎、 他其实是不是表达了台湾人对这个台湾电影近些年的这个颓势他的一种担心或者是一种忧心、嗯、 是啊也是。 你觉得台湾人要强吗？台湾的文艺人 我觉得他们也要强，但是我觉得现在哦，真的因为网络媒体实在太发达了。我以前常就是我在这边工作很久，所以我常有一些用语的时候已经是大陆语言。我回台湾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会笑我，会干嘛之类的。 这次他们也说啊，说金马奖颁奖礼上说全是京片的乱飞，你知道吗？就是，哎，他是觉得心里有点不爽。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说，其实台湾现在都非常多的语言啊、用语啊，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土豪啊、什么宝宝不哭啊、什么蓝瘦想哭啊那些，你现在在台湾你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in some way呢，大部分的我觉得慢慢的是时间，但我觉得确实是，台湾媒体在面对大陆的一些消息的时候，有时候是有一种太过于自我保护，就缺少了理解心。但是我觉得在至少在文化的部分，我觉得是会慢慢的互相去理解的。 你说在这种文化文艺成就上来说哈，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价值观跟这个别人不太一样。一般人呢是看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你走下坡路了，或者你不行了，我在别的地方都是活在当下，但仅有这件事儿就评价一个导演或者评价一个地区的文艺成就啊，我好像是怀旧的，就是我是看过去的，我不是看现在。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大陆，我作为大陆人我可以这么讲，你也甭嘚瑟，因为以我来说，咱要公平的说，我早就讲过啊，香港、台湾，照他们跟大陆相比，大陆内地相比的体量来说，哎，假如绝对咱们要这么比，大陆的文艺成就10倍于台港，你都不算骄傲，对吗？可是事实上呢？可是事实上，咱们脑子里想起来，不是台湾现在有点颓了，这没什么，这就像有人讲这个，咱们老讲这个什么陈凯歌哈，我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演，只要他能拍出《霸王别姬》，有的时候人这一辈子啊，呕心沥血一个啊，你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来百年之后说起来， 这个年代留下是几部电影，你在一个小的距离上看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哎呦，他走上巅峰了，哎呦，你看他惨了，他不行了。我觉得对文艺成就，我到现在我想起台湾太牛了，台湾的流行歌曲从邓丽君一直到现在这么周杰伦，但周杰伦以后的我也不知道，对吧？台湾的 我也不知道。 对啊，包括台湾的这个悲情城市，从侯孝贤、杨德昌这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一直到近些年，说实在的，这个什么赛德克巴莱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成就都不小啊，对吧？香港更也不用说了。 你像你刚说的太好，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哈，就像龙头凤尾，对吧？这是我写的唯一一本长篇小说。 别说讲回，我这个说的这个还要说唯一有个例外呢，就是小说，小说嘛。香港就是一个金庸啊，和马家辉，对， 就看我没爆料，他就马上把吹捧的拿回来。 没有开玩笑啊，都是百花齐放。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对这个华语电影的这个电影奖啊，就是有一个感觉，不知道这正是他们可敬之处呢，还是什么？就是说呢，评出来的很多人都见过，电影都没听，不是没看过，是没听说过。我老实讲，我这个承认孤陋寡闻。这个《七月与安生》啊，要不是这次得奖，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 对，我也是，我今天就跟我讲，我说我那他们就说啊，你金马要今天来聊金马奖，我说 I swear， 我真的这些电影我都没看过，怎么办啊？ 那边影视平台很多都有了，《七月与安生》 啊，因为香港看不到嘛，因为香港会被锁。 看到。 你看，我就说，老师，咱普通观众来讲，什么八月一路顺风，树大招风，我不是潘金莲，咱是听说过， 对， 还有一路顺风， 因为很多地方不让演嘛。 再见瓦城，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跟你说，这很成问题。我一路顺风，暗色天堂，对不起，我真的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那是这个电影交流还有制度的问题嘛，让很多电影彼此不能互通，所以才是金马奖为什么要我们经历那么痛苦的漫长的12天，每天看4场电影啊。我看到第三天还要看5场，我看到第3天的第4场，伟杰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晕倒， 我流鼻血。 你到底是看了什么片会流鼻血？我想知道。 太干燥啊，在空调房的是 去错了电影。 看完4部已经是8-9个钟头，出来好好玩啊。陈建斌说：“马老师，你干嘛？”我在看流鼻血，马上他们不敢继续让我看了。他们说：“马老师，你这一部调其他时间，以免你变成金马影史里面。”第一个死在电影院的 影，不是，我看下一次日本某种电影节可以请他当评委，那就喷血他这事。 那陈建斌老兄，我这一次跟他相处了12年，非常佩服啊，演技不用说了， 是吧？ 人完全没有架子，唯一一个抱怨的地方是因为那个看电影的地方在7楼嘛，电梯很窄很小，都坐电梯。建斌老兄就说：“马老师，我们走楼梯啊。”我说好啊，跟他走楼梯。那走了2层呢，陈建斌就在后面说：“马老师很行啊，老当益壮。”他说：“老当益壮， 你今天好 流鼻血了，那当然壮了。” 但我还想，我没话讲啊，因为他的确原来比我年轻6岁，还5岁。那他说我老当益壮，我不能吭声啊，我只能说建斌兄，你不如称赞我老而弥坚，好像比较好这样。 哎，但是讲点真格的，就是我不是给你挖坑，我确实是有好奇。你比如说这个我不是潘金莲，小刚得了导演奖，那为什么我不是潘金莲没有得最佳影片奖？但是我也没看过啊，我都没看过，就他没有最佳的是一个七月和安生的。 对， 没有最佳不是七月与安生， 不是吗？ 另外一部 最佳是八月吧，没有记错。 八月，哎呦，你看这名字，我以为是同一部，对不起啊，是八月。 我告诉你，文涛，你看了8月， 我不是 七月，是不是8月？ 你说明我 是8月，多了一个人。 这名字， 我告诉你，以你的成长背景，你看了8月，我看你会看了流眼泪。 第一个流鼻血， 它是黑白的，然后它讲什么呢？80年代末期，北方好像内蒙古一个电影厂。经济改革嘛，那些员工要下岗，然后整个小镇就变化了，有人就要出去打工了，然后有人没有工作，然后整个城市很宁静之中又有很焦虑惶恐，然后他透过一个小孩，整天拿着一只双节棒的小孩哈，双节棍，然后也眼睛看爸爸又出去打工了，然后有些表哥在外面打工也不顺利，什么就回来， 整个主题啊完全很动人，一个小镇，然后一个小孩的眼光看整个社会群体的变化，然后电影语言黑白灯光光影声音，我一个香港人啊在大城市长大，我看了也有眼。 那潘金莲呢，就我不太懂这个，比如说就说你就看出来这部电影好好在导演，所以就得导演奖。 对对对，因为 但导演又没有把镜头拉近，又看不到 他用那种原光的美学嘛、嗯、还有他抓这个题材，用他的电影语言来处理这个题材，可是你导演还要控制演出控制所有的东西嘛，